吃饭了吗？你总是说关心在心中，不需要有太多表面的笑容。你总是累个样，一副什么事都不去想。我看得出你的心里不会说话，你总是说真爱在心中，只要看我一切平安，你就无恙。我说你是我一辈子的爱，你说你当然永远陪着我，希望我相信你，爱不用 办法共同过日子，不想想起边更记起，假装开心心更悲，辗转反侧因为你起，愿你不是你。来远离没法挡，然而如从未相逢，来年回头望更好。何时终止？远去之时，告别你时，